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5集《波澜三》。如果说银钱之事已经是沈东陵的意外之喜了，那么王弼本人也令沈东陵极为满意。王弼看着老实，实则精明，算是太子手下的一员大将。当初沈月瞧不上王弼，殊不知是他自己有眼无珠。沈东陵生得俏美，性子更是柔和，更重要的是每每都能对王弼的事情提出一些建议，但他绝不过分干涉，谨慎地保持着距离。越是这样，王弼就待他越好。娶妻当娶贤，尤其是这个妻子除了贤惠聪明之外，还娇俏可人，善解人意，那就更可贵了。王弼一直都庆幸当初沈东陵和沈月换了亲，员外郎家就王弼一个独子，王弼又很能干，王家几乎是王弼在做主，自然而然的，沈东陵就成了王家的当家主母，下人们都对他尊敬有加。若是任婉云如今还活在世上，只怕是要被气得仰倒过去。那被他视如蝼蚁的庶女，如今只怕是过得比当初的任婉云还要滋润，而外姨娘自然水涨船高，端的过的是富贵日子。今日也是一样，王弼从外面回来，将手中的糕点随手递给丫鬟，说道： 路过广福斋，顺手给你买了你爱吃的云片糕。 夫君有心了。 沈东陵笑盈盈地与他倒茶，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一股柔弱无骨的意味，大约是到底是万姨娘生出的女儿，骨子里就带了一些特别的风情。他笑道： 夫君今日高兴得很，可是有什么好事情发生？ 对于沈东陵，王弼的大多事情也没有瞒着他，因为沈东陵不是碎嘴的人，偶尔还能替他分忧。如今王弼和沈东陵新婚不久，正是蜜里调油，王弼就说道： 陛下让皇甫浩与太子多加接触，大约是要和秦国交好了，这样的人情陛下却送给太子，显而易见是要扶持太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既然是太子的人，等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只会给我们一份功劳。 说着他笑着看向沈东陵： 你说该不该庆祝？ 沈东陵心思转瞬，却是立刻绽开一个惊喜的笑容，说道： 真的？ 说罢又有些崇拜地望着王弼，轻声道： 夫君真是厉害，妾身跟了夫君真是妾身前世修来的福气。 被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用如此崇拜的目光看着，认识哪一个男子的虚荣心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王弼笑道： 这就容易满足了？ 他叹了口气，惋惜道： 唉，若是前一阵子陛下将沈武小姐赐婚给了太子殿下，太子有了沈家的兵力支持，只会更加有力，咱们的胜算也就更高一些。如今虽然与秦国暂时有了交情，可是兵力这头，唉，实力往往才是最重要的。 沈东陵心念直转，顺势依偎在王弼怀中，他伸手抚上王弼的胸口，柔柔地说道： 夫君就是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些，能做到这些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这正是王弼想要听到的，他笑道： 你可真知足啊。 妾身有夫君这样的男儿就知足了。 沈东陵娇笑，又状若无意地问道： 如今不能让五妹妹嫁给太子了吗？ 五妹妹？ 王弼一愣，随即道： 差点忘了，你们是姐妹。 他本是无心之语，听在沈东陵耳中却分外刺耳， 似乎是在说她是庶女，沈庙是嫡女，嫡庶有别一般。人的贪欲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滋生的。在过去，沈东林要忙于在沈府中保全自己，为自己谋一条好生路，那些嘲笑和讽刺都可以隐忍下来，没工夫计较。然而当他成了员外郎夫人，对于这些就格外敏感起来。他将脑袋埋在王弼的怀中，不让王弼看见他此刻有些阴霾的神情，却是问道： 不行吗？ 倒也不是不行，只是如今大梁野心难明，其余事情一概延后，还得需要沈信的威名。只是沈庙如今年纪不小，听闻沈家也不希望沈庙嫁入太子府，这件事的重点就在于要越快办成越好，拖的时间久难免生变。沈信给沈庙寻个亲事，将沈庙嫁出去极有可能，那时候太子的筹谋就落空了。 不能先将亲事定下来吗？ 傻瓜，沈家不想要沈庙嫁给太子，沈庙自己也不愿意，若是使用些非常手段让沈信在这个时候生出不满就不好了。 这不就是仗着自己的权势欺负人吗？ 沈东陵撇了撇嘴，然而他这话却是一丝半点也没有为沈庙着想，倒将那些罔顾别人意愿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强盗当做了受委屈的人了。 可以这么说， 那凭什么只能让他们用权势欺负人，不能让太子也用权势欺负人？ 王弼笑道： 太子厚德，不能做这等欺压人的行为。 太子不能做这种事，别的人就可以是吗？比如普通人，普通的老百姓。若是天下人都要求五妹妹嫁给太子，这算不算是以百姓的权势欺负人呢？ 王弼本来当沈东陵是说着赌气的话，谁知道听到后面神情渐渐地严肃起来。他看向沈东陵，沈东陵坐在他怀中一派娇憨，仿佛刚才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可王弼是个聪明人，他能从沈东陵的话中发现一些细枝末节。他问： 你该不会是又有什么坏主意了？说来听听。 夫君可真是狡猾，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王弼假装思索一下说道： 若是你说得好，我便想法子为你求个诰命回来。 他想着，若是沈东陵真的有办法让沈庙嫁给太子，那他就是立了大功，就算日后太子登基也要感念着他的好，替沈东陵求个诰命不亏。沈东陵闻言眼中就闪过一丝心满意足的光芒来。 我可不是为了诰命夫人，而是为了夫君你。夫君想要做什么，妾身自然都是支持的。夫君想要辅佐未来君主，妾身这个小女子也就只好献丑了。 他说的俏皮更是令王弼心中大悦。 其实这个法子很简单，只要秦国太子配合就行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